从你走后，我心好难受。从此以后没有人相守，我们不是说过要到白头，如今为何却又放了手。想你的时候我也会泪流，是谁说男人不懂憔悴，一滴一滴的泪水滴满酒杯，我独自喝下这杯苦水。我为那爱情留下伤心的泪，这一辈子爱你不后悔，只想让你知道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永远都是那么美。我为那爱情留下伤心的泪，下一辈子还把你追随，今生不能牵手牵着你一起走，来世就请你为我停留。谁说男人不懂憔悴，一滴一滴的泪水滴满酒杯，我独自喝下这杯苦水。我为那爱情留下伤心的泪，爱你不后悔，只想让你知道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永远都是那么美。我为那爱情留下伤心的泪，今生不能牵手牵着你一起走，来世就请你为我停留，来世就请你为我停留。 崩溃的边缘，正在慢慢枯 为，最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。突然之间恨透这个世界，现实的你带走我的一切，曾经完美的爱恋此刻早已残缺，我的心就这样被你撕裂。你的眼角流着我的泪，我却坚守着承诺不肯后退。也许多年的感情对你来说无所谓，我却在我们相爱的地方徘徊。恨透这个世界，现实的你带走我的一切，曾经完美的爱恋此刻早已残缺，我的心就这样被你撕裂。